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圍 巴， 哇是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要 火，因为本身伊面嚟， 系啦，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剛才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着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隔了好耐咁十一月的点子冰冰呢就回来啦咁就先睇一睇今日嘅人腳先啦咁 EV 喺度啦 Peter 喺度 上位都喺度 阿俊喺度啊 华人喺度啦 粉果喺度啊坐喺咗 EV 隔篱啊 係啦佢今日应该都係凭感觉做事嘅啫 都冇乜声出㗎啦 都冇乜声出 EV 霸住支 咪 原来係我霸住支咪 OK 好有感情啊两个用到 OK OK 咁就今集节目咁其实一开始呢就想回应一下一啲网友嘅意见啦咁有啲網友對於我哋上一集呢就表示有啲好感嘅因為第一節嘅關係但係、我哋團隊裏面其實有少少意見就話其實係咪仲應該講人哋個節目呢咁我哋都經歷經過咗一番非常之爭議嘅討論嘅其實咁就嗱我個人嚟講呢就覺得 一男子因素底 下一男子 否決咗成個行政會議啊，唔係成咗點子冰冰會議， 係冇錯， 唔係三個字循序漸進咩？ 唔係三個字循序漸進，我哋係冇生活態度，但係係一個好有生活態度嘅網台度開咪，所以要加交代嘅啫。咁就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啦，點子冰冰呢個節目其實一開始想講嘅就係想講所有阿仙奴嘅嘢嘛。咁、你身為即係如果我開宗明義講啦兵工廠世界咁都算係香港球迷講阿仙奴嘅一部分一樣嘢啦。咁我覺得係啦最主流嘅嘢啦我哋會咁講。 我哋係做埋另一邊嘅嘢啦。 唔係我哋係做啲好偏門嘅嘢係同人哋比唔上嘅。 主流。 唔係係比唔上嘅我講到明係比唔上嘅。但我覺得 主流中間有冇停頓嘅。 但我覺得我哋我哋節目個宗旨係關阿仙奴嘅嘢值得講就講。所以我哋唔會每一集都講人哋個節目或者將佢定性為一個環節。我哋會咁睇啦如果係一啲我哋值得討論嘅題目或者有啲意見係即係大家想討論下嘅我哋跟住落嚟嘅日子都會繼續講但係唔係話針對住某一個節目去講囉同埋都同咁多位聽眾開定張期票啦咁嚟緊都可能會有一集係講一啲唔同地方嘅槍迷節目㗎即係我哋都可能或者會講一啲網站啊 blog 啊之類嘅嘢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係喺度事先聲明囉就唔係話要去針對某一個節目嘅嘢而係因為香港主流係得嗰個啫咁所以我哋就 市場太窄， 係啊，市場太窄， 市場太窄，唔夠時間容納開落 新嘅市場。係啊，嚟緊會開台啦，但係同時，如果嗰邊係值得我哋講嘅，我哋都會繼續講。 攞翻佢牌出嚟發過咯。 你張期票開唔開得成架？你好似走緊人哋啲數喎， 走數。 而家哦，而家都講埋先。咁我哋之前第一集嘅時候咪開咗個清訓嘅，定唔知乜鬼嘢嘅，到而家都未做嘅。咁嚟緊十二月，我哋啱啱咧就徵求咗我哋偉大嘅的種啊。咁我哋下個月咧就會錄一啲節目，咁就會喺一啲紅日裏面推出嘅。即係嚟緊十二月嘅點知冰冰咧。是好可能會有啲40分鐘版本啊、50分鐘版本啊、30分鐘版本之類嘅。 聖誕加長版啊， 聖誕冇加長版，聖誕係獨立版。 聖誕獨立版， 係啊，因為我哋有一個偉大嘅粉果係唔得閒啊嘛， 喺屋企喺屋企播。 聖誕唔得閒錄啊嘛，係咪先？ 係啦，聖誕節好多感覺噶嘛。 係啦係啦，感覺做事嘅人喺聖誕節做嘢係要憑。 又貴咗去踢波啊，睇下啲女女。 聖誕節仲踢波啊？ 聖誕節佢係睇波㗎。 踢波咯，喂，踢啲好正经嗰啲波啊！ 英超快车啊， 英超快车睇波啦，睇波。 我支麦咧就系咁喺度俾人抽水，而家同 E V 夹粉哥，支麦而家要哑口应对呢啲说话。 唔系夹粉哥，你头先话系我压住你支麦啫，系我唔啱嘅。咁就嗱，吹完一堆水啦，咁就点都要翻翻正题啦。咁今日其实我哋主要嚟讲都系讲翻个地狱赛程啦。但系讲地狱赛程之前咧，其实阿仙奴有啲关于转会啊续约嘅嘢都要有啲硬料同大家交代翻先嘅。咁而家先讲一讲翻外借嘅消息方面先。咁就喺十月中嘅时候，石洲三就借用咗我哋阿根廷嘅门将阿马天尼斯嘅，就借用一个月。咁喺对上两日咧。就宣布咗会续借，就借到去呢个1月1号嘅。 嗯。 咁嚟緊呢就我相信马天尼斯阿仙奴嘅日子都 进入倒数啦。 进入倒数点解呢因为其实阿仙奴其实签咗个门将㗎。喺呢一个。 美斯啊。 唔系阿马斯啊。 咁呢一个 系啦就 唔系美斯啊。 就布里斯托流浪嘅球员嚟。 我要嚟讲维维安奴。 就试训成功就签咗阿仙奴。 你解约未啊？ 咁就签咗4年合约㗎，就俾咗10万清训赔偿金㗎。系啦。咁就同埋跟住去到10月25号咁阿 Lipman 就借咗去我哋而家 Meadow Park 主场嗰个波咸活嗰度一个月。咁第一场波好犀利啊。4个入球都关佢事啊，2个助攻，2个入球啊。 哇，好啊。 系啊，但系非联赛球队嚟嘅啫，就唔使咁上心，就唔使咁上心，系啦。 OK OK。 咁就跟住去到11月9号咧，就安力基就决定借到季尾啦。而阿安力基将约喺季尾嗰度都会完啦，咁即系 呢个都系倒数啦。 系啦，预计都会自由身咁走噶啦。 嗯。 咁就但系都要讲翻啲嘢啦。咁我哋上集好似讲过，域格斯咪借咗去一个非联赛球会嘅。咁今次阿 Lipman 都借咗去非联赛球会啊嘛。但系佢哋嘅外借条款同其他球员系唔同噶，因为借去非联赛球会嘅关系咧，佢哋可以随时抽调翻嚟青年军踢噶。所以有一场 U19 嘅 UEFA Youth Cup 咧，阿 Lipman 系正选噶，阿域格斯都有跟去噶。系啦，所以呢个系一个都对阿仙奴几有利嘅外借嚟嘅，其实。因为你始终人手方面佢调动方面可以好啲啦，同时呢两个球员可以拎到一啲外借嘅经验都系非常好嘅，我觉得系唔错嘅。咁头先讲过啦，咁我哋签咗个球员啦，阿马士啦，咁就4年合约啦。咁同埋离队方面，其实我哋都有几个人走咗噶。阿汤多里逊咧就去咗呢一个嘅白礼顿，就又系试训咁走咗。咁另外就我哋都走咗个市场销售总监啦，咁去咗韦斯咸嗰度呢就帮手，因为韦斯咸好似话2016年会搬入嗰个奥运嗰个球场， 系啦， 所以搵人赞助， 系啦，所以就去咗嘅。咁就阿仙奴亦都已经好迅速咁搵咗个人嚟填补返个位㗎啦，喺半年之前已经知道呢个消息，已经做咗准备㗎啦。 哦，有准备。 系啦，所以对阿仙奴嚟讲就应该冇乜大影响咁嘅。 都唔系㗎，近年你见佢啲赞助越嚟多，如果嗰人真係做得嘢嘅话走都有影响㗎。 但係好似都系呢一两年发生嘅事，咁我觉得 OK 啦。即系你而家你都识讲啦，咁呢几年做咗好多嘢囉。其实计埋球衣啊之类嘅赞助等等，其实我哋都差唔多㗎啦。 基础 打好㗎啦，真系。咁讲到赞助呢方面啦，咁其实阿仙奴呢几年咪亚洲之行得好犀利嘅，但係最近有个小道消息就出现咗，就话因为嚟緊世界杯年，咁阿仙奴就应该会放弃亚洲之旅㗎啦，下年咁就可能会转去美国掘金， 係啦，就美國，咁就睇一睇事情發展成點啦。因為其實而家都未確定嘅，但係最新嘅小道消息就咁咯。 揾阿亨利啊，同阿龍甲寶啊，搭阿坡一路啊。 亨利或者會翻嚟倫敦咧， 係咪先？嗰啲 好難講啊，而家 人際網絡喺嗰邊搭曬路啊嘛， 係咪先？即係大家睇一睇一月個情況啦，真係。咁就講起呢啲嘢嘅時候，就講埋個續約啦。咁其實喺呢兩個月裏邊有兩單續約嘅。咁比較攤動啲就基拿比啦，基拿比就簽咗張新嘅四年嘅合約啊，居民，咁就40,000磅周薪，咁就由原本嘅2014年完約咧，就去到2018年啦。 原本幾錢周薪啊？ 原本好似20,000磅到嘅啫， 嗯， 即係好似 double 咗噶啦 ，double 咗，好似 double 咗噶啦。咁同埋講真啦，基拿比而家嗰個情況其實真係唔錯㗎，我覺得佢由第一場怯怯地踢到去而家三線都有佢嘅身影，即係聯賽啦 U21 啦U21 啦，同埋Youth Cup 啦都有佢份嘅，即係佢喺球隊裏面嘅期望同埋位置係咁多隻右翼裏面最好㗎啦。咁同埋嚟緊啦，咁我都想查一查開啦。上一集我哋咪講過啲聯賽杯嘅新秀嘅，其實有一個咧就呢排都幾出風頭噶，阿吞拿魚啊 ，John Toro 啊，即係喺巴塞 過嚟嗰個。 巴塞，哇！呢條魚真係，呢條魚真係好犀利，因為佢同阿貝連就孖生兄弟嚟嘅，基本上阿貝連去邊佢去邊嘅， 一齊過嚟， 一齊過嚟嘅。咁 基友嚟㗎，係 啊， 係啦。之前就傷成半年㗎，係上兩個禮拜先出嘅啫，一出第一場 Youth Cup 就兩個入波啦，跟住上場4-2贏維拉嗰場 U21 又一個入波又一個助攻啊， 係好 fit， 中場中甚至係偏右，所以我咪成日講咯，伊斯菲特好危險咯，中場中你諗下，哇又 Clonny 又沙列南又積比，而家仲嚟多個吞拿魚， 我睇咗兩場，睇咗兩場嗰啲精華片，佢入禁區嘅意欲咧，比阿斯菲特咧高好多啊！ 係咯，即係你 呢個即係佢蝕底啊！係 蝕底啊！同埋又講起伊斯菲特啦，咁嚟緊啊最新嘅青訓嗰個 blog 主啊 George Bird 就貼咗四個名出嚟，就話喺11月28日英冠嗰個緊急外借期之前有機會外借嘅球員係包括咗伊斯菲特啦，咁啊丹尼爾保定啦、恩尼斯啦，咁同埋阿艾科比嘅，即係呢四個係有機會外借嘅。咁到時阿仙奴嘅賺下手續費啊之類嘅嘢啦， 行為快 係啦， 少少都好啊，係咯， 少少都要。 咁就飛遠咗，咁就飛翻續約先，咁就新鮮熱辣啦。咁我哋今日就星期日錄音啦，咁其實就星期六夜晚。咁啊，薩斯尼咧就續咗四年嘅新合約啦。咁人工方面就唔知，但係據聞呢 十皮嘢係 嘛？唔知太陽報咗十皮嘢，但我就唔信嘅，因為你以雲加依啲性格，佢未到嗰個級數，佢唔會俾嘅。即係我估計係7-8万到啦，但係個總值就講咗話呢四年合約咧就大約連簽字費咧就200,000磅啊，唔係2,000,000磅英磅。就大約係呢個數啦，咁就嚟緊為 2,000,000磅， 係啦，四年係啦， 500,000一年， 係咯，包埋簽字費啊之類嗰啲嘢總數， 500,000一年喎，一年得52個禮拜啫。 我唔知啦，總之佢係咁，即係嗰個小道消息係咁咯。我唔知佢意思係包埋嗰啲咩獎金定知乜嘢，我唔知啦。即係附加條款呢啲阿仙奴好多㗎嘛，你知道。咁同埋續約消息亦都要講講阿魯斯基啦。阿魯斯基就傳聞話要25場先續一年啊嘛。 冇錯， 唔信。 但係個消息來源其實咧就嚟自 Goal.com 嘅一個叫Rich Ridley 嘅記者嘅。咁嗰個記者咧就傳聞過好多嘢㗎。就話唔知邊個又要加盟阿仙奴啊，最尾都冇曬嗰啲咧，咁個可信性大家知啦。 調翻轉就係噶咯，應該可能 應該話Goal.com 嘅可信性有幾多，大家心知肚明啦。 Goal.com 真係拍得住呢個太陽報喎，發覺。 唔係太陽報都仲可能好過Goal.com 噶。 真係同埋我講起Goal.com， 我真係又係笑爆嘴。差少少講，嗰陣唔知睇乜鬼嘢多蒙特對阿仙奴嗰場賽後咧。利雲道夫斯基講一句嘢，佢又話咧，即係利雲道夫斯基嗰句説話就係話，依場波阿仙奴咧，唔係，即係多蒙特係唔值得輸嘅。但係佢個標題咧，佢竟然打住話利雲道夫斯基冒號，阿仙奴唔值得贏，即係咁樣樣，即係將佢成句嘢好似 斷章 取義， 扭 咗佢成個嘢，我覺得話 唔係咁咁，你做新聞嘅一定要搞噱頭， 真係幾要俾人睇。 如果唔係出呢啲標題，你又點會 click 入去睇啊？ 你就係見到你啲嘛啊，想睇啲嘢喎。浪文好睇啲定係高多康啲文好睇啲啊？ 我正睇浪文好過高多康， 就比較 新浪 就文采又比較強， 文采比較強啲， 文采又強啲嘅。 但係啲中國譯名方面，大家要小心，即係你會見到扎拉朗啊。 拿比尔 啊，系啊，拿比尔啊嗰啲啦，咁就好啦。咁转会消息就讲到而家，咁就另外都有几单小道消息或者嗰啲花絮想讲一讲啦。咁11月11日，咁啊皮里斯里托特就踢咗场慈善赛嘅，咁同埋都宣布嚟紧一月咧可能会再战呢个印度职业联赛， 又嚟过， 系啦系啦，所以嚟紧喺科尔尼方面都好可能会继续见到皮里斯嘅，系啦。咁同埋，如果大家記得第一集，唔知第二集、第三，即係早期節目嘅時候，我哋咪講過阿沙格拿個老婆咪搞體波比賽嘅，咁最屘咪冇曬聲氣嘅。好啦，喺早兩個禮拜咧就講，係又出翻嚟啦，就可能會喺12月中搞就話，咁就留意下啦，大家留意下啦。即係如果喺英國嘅廠友，好似小柯南嗰啲就 聖誕火雞， 係啦，自己搞掂㗎啦。有依啲機會嘅時候，咁就即管去試下啦。咁就跟住去到沙列林，咁就11月11日同时踢咗场德国 U17 嘅，咁就引起咗埃塞俄比亚足总嗰方面嘅强烈关注啊，系啊，因为 冇边个踢得波， 大家都赞佢啊嘛， 大家都赞佢，系啦，咁就呢一个，咁我觉得始终代表德国好啲嘅，你代表埃塞俄比亚，因有非洲杯又成，咁好难搞啊，同埋你系你而家阿仙奴个德国兵团嗰个 越嚟越强大， 越嚟越强大，咁就。又黐德國波嗰啲嘅，咁另外咁又一跳去 AC 米蘭啦。AC 米蘭咁就同阿仙奴有咩關係咧？咁除咗轉會嗰啲傳聞之外，就嚟緊阿加道蘇就係啦，因為佢個教練嗰個牌照定唔知取經問題咧，就已經講到明話會去阿仙奴做一個短期嘅 實習， 係短期實習， 教練牌之前要有實習嘅，實習一定嘅 短期實習。咁就對於阿仙奴球迷嚟講呢，就發明嚟可以好好招呼佢嘅。咁另外就梗係希望阿費林波學下嘢啦，始終 呢個最緊要。 係啦，唯一我哋嘅希望係咁啦。咁阿芬哥有嘢講喎，竟然 加道蘇唔係之前教緊波嘅咩？ 係啦，就係、是、因為佢話度度都教唔成，所以繼續讀書。 即係佢唔係本身已經考咗牌嘅咩？ 周圍訓練下 嘛，呢個我就唔知，可能真係取經啦。如果咁， 佢又會走過嚟。 即係印象中，我記得係好似喺瑞士啦，跟住好似喺巴勒莫教個波，但係即係之後都係俾人炒咗嘅。好似喺瑞士嘅時候係做球員兼教練嘅，即係我唔知佢有仲有冇牌啦。 咁佢嚟阿仙奴咪啱咯，雲家咁多年冇成績都冇俾人炒，呢方面係需要取經㗎，真係好難得㗎。 咪佢取經佢走過嚟英格蘭，我都覺得咦？ 唔 係 佢唔單止去英格蘭㗎， 去幾個地方？ 皇馬、多蒙特、威爾斯國家隊都話要去啊！ 啲四大聯賽去暈曬佢真 係嚇，國家隊都四大聯賽？ 國家隊啊嘛，國家隊頭先你 話威爾斯， 威爾斯。 OK， 咁跟住啲轉會消息就話博洛尼亞有意簽下韋維安奴，但到目前為止，我哋阿仙奴球迷 都未出過， 都係唔知韋維安奴嘅表現係點啊？ 佢其實有坐過板未啊？佢 板都好似未。 有應該 有坐過一次到，即係印象 坐板， 印象中會深刻咯。 全部都係法比奧斯基坐嘅，全部都係。 我覺得 可以俾啲耐性咯。你諗下，班拿約季初都係唔用㗎啦，去到季中救火開始要救火嘅時候，就即刻係咁出班拿 老火湯。 但係你門將嘅位置好難救火， 手指整親啦。 除非薩斯尼黐咗線，法比奧斯基手指受傷之類嘅。 薩斯尼之前咪咩？ 去年羅伯特簽完約冇料到嗰單嘢咁樣，簽完約之後薩斯尼冇料到咁啊，有機會出第二個，因為 好 難。 好似和仔個狀態咁啊，即係簽完約冇咗驚咯。而家 簽完四年唔使等啦嘛。 係咯，咁另外好啦，講完依度啦，咁啊繼續啲轉會消息。咁 U17 世界盃尼日利亞個金童咧，個經理人又嚟搞風搞雨啦，就話阿仙奴阿迪咯就聯絡過佢。咁就 去巴塞定去皇马？ 系啦，就唔知佢想去边啦。总之又扯到阿仙奴啦，就讲到明个价码咧，就40万欧元至70万欧元。 系啦，咁就我觉得云家唔会再入啦，始终而家爷爷沙朗高仲喺度啊， 仲未出过 系咪？仲未出过啊？ 依家咩球员嚟嘅？咩 number 噶？ 伤紧啦，唔好好似出过一次，好似出过， 出过一次，一次后备， 出过 一次 后备咯，嗰场 系啦，系啊，出过一次， 出过两，好似两次，有一次入波都未掂过嘅后备。 咁就嚟紧睇埋啦。好啦，跟住就到啲最偏門嘅嘢啦。咁喺講地獄賽程之前，我又講返場 U21 啦。咁點解呢場 U21 要講呢？因為對維拉又贏4-2。咁維拉都講過啦，上年對 Next Gen 嘅冠軍嚟㗎，真係唔少嘢㗎。咁同埋阿仙奴擺出嗰個陣呢，其實都幾冒險㗎。因為條後防線頭先我哋講咗簽咗阿 Mars 翻嚟啦，咁阿 Mars 又打正選，不過就犯咗個艾蒙尼亞式嘅錯誤，一斬個波出嚟就頂到就散咗人哋個頭，頂翻落嚟俾對方入翻球。 哇，完全一樣喎，咁就係。 跟住後防咧就擺咗阿扎伊，即係我哋之前講咗嗰個新簽翻嚟新非洲中堅， 中堅 同埋阿祖利奧斯華，即係簡單你哋講條後防線基本上係 未夾過㗎， 未夾過全身咁滯嘅， 極度性感 喎。係啦，同埋阿貝連又受又流感啦，好多人流感啊，先奴唔知點解呢排，可能真係一個傳一個咁。所以就搞到曼聯嗰場賴咗嘢啊！即係傑斯就話依啲係藉口啊，但其實我都想提早講一句啊，其實冇話咩藉唔藉口咯，即係你見到點解流感都拱出嚟，即係因為個後備冇人咯。呢個我哋由第一集開始講阿仙奴個板凳唔夠嘅問題咪出現咗咯，係咯。咁呢咁就講翻呢場 U21 先，咁就恩尼斯打右閘。咁啊，費林邦正選喎，派希頓兩個殺人防中喎， 仲有波入添喎，仲要， 仲要頭槌入波 喎， 你真係吹佢唔漲喎，真係。咁另外阿基拿比都有入波啦，咁啊繼續強勢啦。咁呢場波就唔錯㗎。咁講完 U21 之後，就要講一講最收家嘅 U18 啦。Oh, U18 琴日真係陰功啊，又 10-0㗎嘛？ 唔係，輸3-0俾車路士主場。咁嗱，但一啲都唔弱，我同你講個陣容，有沙列林啦，跟住啊嗰、那個叫咩啊？Curry 好似有出係啦，跟住仲有漢斯啦，跟住仲有嗰、那個叫咩啊？我唔即係嗰前鋒 A 字頭，我成日話雙 A 咧，成日唔記得佢添。 AKPOM 啊 POM 啊 POM 係啦，啊 POM 都有出嘅。咁上半場已經被人炒咗三粒啦，同埋最慘嘅就係 U18 由開季到而家只係贏過一場波啫，一場，其餘都係和同輸。我唔明白點解咁嘅人腳可以踢到咁， 炒咗教練啦。 但係咧好奇怪喎 ，U18 就踢得咁差，但係 U19 踢得好好喎 ，U19 到而家喺Youth 級嗰度未輸過喎。 但其實骨幹都係嗰幾個嚟㗎喎。 唔係 ,U19 唔同啲 U19 可以抽幾個 U21 落去。 哦，即係搵啲大嘅就落去。 係啦，但個教練都係嗰個嚟啫。 咁可能真係大咗幾個，真係好猛料喎，真係可能。 好猛料，所以我而家我真係唔明白 U18 點解可以踢到咁差嘅。同一個教練同一個主場咁滯啦都可以踢到咁差嘅。即係係咪應該要考慮換一換，或者俾格陵主要負責 Youth 級咧，咁呢個值得商榷咯。 前鋒分配問題啊，你知我哋三線18、19、21後防都係咁差，你爭在前鋒有冇入唔入到波，你咪唔輸咯，唔入到波咪輸咯。 係阿 Pom 又經常要抽掉個 U21 啦、啊。咁依家艾科比出咗嚟又話即將外借，即係其實前面人手嘅情況、 啊、依舊係唔夠咯， 依舊唔夠咯。即係其實我睇一線之餘，其實我哋 U 即係青訓學院系列嘅比賽其實都唔夠人啦、啊，陰公。所以其實阿仙奴嗰個隱患其實而家越開始出嚟㗎啦，即係冇辦法，你而家你即係質量同埋時間，你繼續雲家行緊呢條路囉，都係雙刃刀囉，自己斬自己囉，係囉。咁講完呢啲小道消息之後，就正式入題啦。咁啊，讲地狱赛程啦。咁地狱赛程我就冇咩做到功课嘅。咁我睇下边个做功课嘅时候就开始讲啦。我唔理啦。 喂，首先由边场开始讲先？如果地狱赛程， 咁咧我就觉得其实地狱赛程应该由第一场即系、就是、主场对多蒙特嗰场开始讲嘅。咁啊之后对水晶宫啊、车路士啊，咁啊就到曼联呢一场都我都觉得系第一期嘅地狱赛程嚟嘅。咁咧。首先就係對主場對多蒙特呢一場先啦，咁啊輸2-1嘅主場就， 咁咧其實呢一場就踢得好穩陣嘅，前面即係加唔到上去咧就換翻後邊嘅。但係咧今場咧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冇咗發明嚟啦，早就已經咁咧後防屏障又少咗一個。咁本身啊，佢又防守企位啊去控制嘅。咁啊睇下後備對落場對熱刺嗰場啊，咁一落場其實都指翻後防。如果今場冇咗，其實好有問題嘅。咁同埋其實大家都知道多蒙特其實個打法就係一隊上一隊落。咁中場一玩失咗個波咧，成隊密封即係攏曬上去啊咁樣。咁如果冇咗一個發明嚟企喺度做第一個屏障咧，其實好有問題嘅就會。 即係後防一冇人指揮， 係啦，冇人指揮， 再加埋人哋一大堆人攻埋上嚟，咁咪亂上 就亂啦，就會即刻就。 我又想引申翻一個問題，即係其實我哋由季初到而家，我哋都覺得發明你加盟的而且確為咗一道屏障啊。但係如果同亞迪達對比嘅兩種體系，你會掰邊一種多啲啊？ 如果係我嘅話，咁就要視乎對手嘅情況啦。如果你係要控制中場嘅話，我覺得阿迪達就一定係好啲嘅，分兩邊啊，同埋佢做第一道，就算係唔係太強一個屏障，首先係第一個可以攔一攔先啦。如果你係要對人哋強攻嘅，就一定係出發明嚟嘅，一定擺喺後面長期頂住後面當五個後防咁用嘅咧，就應該可以就係、 是。不過發明嚟有時咧有個問題啊，佢無啦啦攻咗上去。行得仲前過，企得仲前過其他中場，佢呢、這個要睇一睇、 近幾季防中都企得前過阿力達咯。 我又唔係咁睇嘅，我覺得嗱，發明嚟有一出道開始覺得個覆蓋率好高嘅球員， 係啊係啊， 即係你無可否認呢一個係佢嘅優點，同時間如果對手揾到呢一樣嘢嘅弱點嘅話，即係譬如打啲高波吊過去啊，即係已經將佢個作用減到最低嘅時候，好似曼聯呢場咁嘅時候，其實咪一個弱點咯。即係我覺得冇一個防中係全面到你又可以做到定點，又可以做到覆蓋嘅。當你揀到呢兩套陣容嘅時候，學Evan 話齋，你點都要有個取捨面對你嘅對手。即係對曼聯呢場，你話出發明嚟，其實好認真講句兩睇啦。因為其實你賽前之前你話你可以出阿迪達啦，你點解唔出啫？發明嚟啱啱傷我，你點解唔出啫？喂，但係你睇翻後面冇一個梅迪薩卡出華美倫喎，華美倫都唔係踢咗好多場波啫喎。你如果嗱，即係喺球迷心態裏面有個發明嚟喺前面幫手做一做嘢，你個心咪會安落少少先。 起碼冇咁驚咯，對後防咁樣嗰個睇法就會。 係咯，兩睇啦，即係我覺得冇，即係嗱，我自己覺得冇話邊一樣嘢好啲嘅。但係如果你要我取捨啲嚟講，我係比較鍾意有發明力喺場上面嘅阿仙奴嘅，甚至乎我會將個責任擺喺發明力配邊個身上。嗱，發明力而家一拖三，有三個俾你揀，一個叫艾朗南斯，一個叫韋舒亞，一個叫亞迪達，一拖三，睇下你揀邊個嘅啫。你揀韋舒亞嘅，咁咪啲走位走到亂曬咯，純粹熱血跑狗咯。你揀 攞住個波衝上去。 啊，你揀亞迪達嘅造成嘅問題就係唔知邊個企喺前面多啲咯。 冇錯， 係 咯， 係嘛？你擺藍絲喺度嘅時候，藍絲咪就係個防守力冇之前嗰兩個咁強咯。即係你而家係一拖三，睇你揀邊個弱點啫嘛。 睇下對邊隊 係啦，啲係要睇餸食飯嘅。我自己個人就睇覺得，如果你話發明尼同阿迪達咧兩個，我係絕對一定係需要望下對手係做啲咩嘢嘅類型，我先至會擺佢哋其中一個啊，定抑或係一齊擺落嚟。其實一齊擺落嚟咧，今年咧好似得一場係有咁嘅啫，就係對拿波利嗰場，其他時間咧都係比較少佢哋兩個一齊拍嘅。咁一拍咧就係啱啱對上對曼聯輸嗰場咧，佢哋一拍咧。就有我見到又係啦，就有啲亂嘅情況出現咗，好似大家唔知邊個上好咁樣，同埋咧阿發明嚟一上去前面咧，因為如果你上去冇問題嘅，你去做一個可能幫助攻嘅一個形式，但係你要配合翻嗰個係防守體系，同埋嗰個攻擊個策略咧，佢配合唔到，佢做唔到嗰樣嘢，因為嗰場波我好似要遠射，因為要破鐵桶，但係佢就。冇啊，有呢啲特別嘅嘗試啊，咁樣佢又可以配合唔到，會唔會可能阿迪達上去做呢樣好啲咧？咁樣 我就調翻轉諗，我就即係當然咧，你睇對手係咩陣勢啊，咩踢法啦、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就話出嗰幾個係最視乎自己出邊兩隻翼。真亦假亦係嘛？我哋側邊嗰兩個其實係咩人咧？ 冇純翼 啦，即係嗰兩個。 導致就話我哋中場要擺啲咩人做所謂防中嘅個位置、嗯、譬如好似上場咁出咗卡蘇拿係嘛，咁啊出藍絲係嘛，因為藍絲都唔係翼嚟㗎嘛。 我覺得其實好似係將三個進攻中場擺前面， 所以變咗即係你中場係冇細咁，即係 卡蘇拿 某程度上咁啊，發明嚟就即係佢自己就走上前啲。但如果佢走上前啲咧，更加令到藍絲更加要走去邊，咁藍絲走去邊咧就更加冇作用，係、嗯、嘛？所以其實就話亦都好視乎我哋第時嗰兩翼啊，左右翼，所謂左右翼係出啲咩人選。 唔係卡蘇拿其實好多人話卡蘇拿其實中場咩位置都踢過啦，左右踢過，右我踢過，維拉利爾嘅時期又好， 防中未踢過啦啩， 馬拉加時期又好咁啦。咁其實我覺得佢點解今季冇上季咁 sharp， 其實原因好大係在於阿仙奴而家前線嘅核心多過六。 嗯。 真係多個六、 啊 嗯、相比起嚟講，個人哋個焦點會擺咗喺奧斯爾或者魯斯基身上。 嗯、 卡蘇拿喺偏左嘅位置嚟講，佢有陣時，譬如我今朝早睇佢西班牙國家隊咁，佢有陣時都鍾意將個波去返中間嘅。 佢一定 係自己 cut 入去㗎嘛。但係你而家中間已經有奧斯爾同埋魯斯基，甚至乎後上嘅藍絲填滿咗，咁佢咪焗住喺左邊囉。咁佢喺左邊，佢踢唔返佢自己本身踢翼嘅時候嗰個踢法，咁佢咪何況仲加埋佢啱啱，即係講真，佢都傷咗好耐啦。即係嗰個表現其實比下去，我覺得係情有可原咯。即係換言之，而家中場核心發電機嘅人數係多，但我哋啲翼真係傷曬嘅時候冇。所以點解曼聯嗰場就算我哋下半場換咗阿基拿比呢只純翼入嚟嘅時候，個表現會好咗呢？ 系啊， 就算个流感之后好咗咧，就系因为个情况系咁啊，个清晰咗，起码个走位，大家知道大家嗰个 position 喺边，就唔使话大家估下，我究竟要留喺左边继续去啊，定系继续跟翻我去嗰边？咁阿杰比斯嗰个会唔会走甩咧？即系冇咁多抗伤咯，佢哋。即系起码我哋而家见到嘅就系球队内部中场而家行紧呢个所谓嘅三个半核心嘅坏处喺度咯。即係我當初我上一集我都講過，會唔會爆炸啊？即係過火啊！嗱，而家個情況就係有少少過火咗啦。 嗯， 就係太多核心，但係冇一啲比較直接嘅踢法。 嗯， 個個都係諗住做短傳深入去，係啦。但係冇咗逆風俾你做嗰樣最好做嗰樣就爆落底 ，我覺得啦， 起腳啦， 呢個就 係啦， 傷咗咯， 好多司機傷咗咯， 張伯倫傷咗， 佢未係向中間咁樣出發，而家佢都比較少向側邊出發咯。 張伯倫就算普渡司機都 係 啦。 但最好就係和確特，佢點解踢右邊佢成功到就係、是、因為當和確特出現嘅時候，中間嗰扎核心甚至沙格蘭，佢哋都會明白和確特點樣踢去做嗰個位。但當你三個核心喺度嘅時候，係大家都估下點走啊，即係諗多咗啊，你明唔明啊？但你和確特一出，大家係一個單一嘅諗法就係、 是、掟上去， 係啦，和 確特 和仔一係就嗰邊一係嗰邊㗎啦，咁我去定嗰個位補都得㗎啦。即係個意思係咁，但係而家你三個核心係卡蘇拿估緊奧斯爾走去邊，奧斯爾又睇緊阿魯斯基喺邊。即係大家都唔知自己個位喺邊嘅時候， 殺多個艾朗藍斯上嚟， 係啦， 再估， 係啦，跟住後防又得翻一個發明嚟，可能都拱埋上嚟嘅，咁咪導致咗呢個情況出現咯。所以其實而家人腳睇落好似踢得好，但其實嗰個分工嘅隱憂係絕對存在嘅。 冇錯，分工嘅問題，如果一定要清晰，你先可以打到個陣對。 同埋其實係咪有時候一定要出曬呢三隻？即係你傷病就冇辦法，但係咪一定要出曬？即係好似其實係咪基拿比咁唔值得即係打正選呢？其實即係嗰個問題係 好保守囉，你對曼聯你正選出基拿比 係啊，你因為一即係攞咗個波，可能佢怯呢，可能會 因為嗱，你始終你基拿比講真，今季啱啱提升上嚟踢嗰幾場波，我夠膽話全部都係中下游嘅，雖然曼聯都叫中游。 要用唔知 iPhone 幾先睇到啊嘛，仲係 iPhone 幾多？ 唔使啦，唔使啦，贏咗阿仙奴之後啲口氣大咗啦。 哦， 不過都仲係相差五分嘅。係、 哦、 係。阿傑斯話成日話五分波啫嘛，啫嘛。 喂，我哋扯遠咗咯，講第一場點樣講最撚尾嗰場嘅？ 哦，因為曼聯好值得講。 我哋留翻最尾重心場次啊， 咁咪即係講翻。 多蒙特嗰場啦、啊。咁、其實兩回合咁呢又要講下，其實我係冇睇作下嗰場。 喂，有 係啦，要講明先。 俾我哋， 大家又喺度追住我。 唔係，咁你冇睇到，咁你而家想講乜咧？ 就係憑感覺，憑感覺。 揸張紙嘅而家。 主場嗰場其實我有睇嘅，其實即係最主要點解係受制於多蒙特嗰個踢法係其實好太過大意咯，即係好多時佢都係想攞咗一腳之後先慢慢去睇下點樣教， 即係藍絲失嗰個球啊， 你係 同我係一樣。 藍絲嗰個球就係過分自信， 過分自信 係啊， 嗰球真 係。但係其實你係好多波佢好多波阿仙奴一攞到波其實係喺度望咯，轉身喺度望，即係唔係即刻彈。你見多蒙特係見你一攞波已經係黐到埋身咁樣咯， 即刻走埋嚟拍你，最驚啊！阿仙奴呢啲就 唔係，我喺足球頻道個 Facebook 我都留言過㗎啦，咁都講過出嚟㗎啦，就係話點解我會覺得藍絲嗰球情有可原呢，因為講真啦，你一定要交學費㗎啦，而家 交一次咯喎，對拿波利嗰次， 咁你讚堅信都交咗咁多次啦， 車路士再交多次啊， 係咪先？你唔交都交咁多年都唔爭埋啲尾數，而家交埋佢啦。 算啦，入咗十八球，輸翻兩球都仲有九球剩。 唔係，同埋其實嗰陣時阿仙奴係強勢緊嘅嗰陣時，咁你走去對住一隊歐聯嘅亞軍，可能心紅咗嘅，咁你可能真係出咗事咯。 嗯，即系下一个回合，今日追翻翻嚟啦，系咪咁样就？ 唔系，但我觉得对多蒙特咧，最即系阿仙奴最蚀底咧，就因为嗰两只 翼 同埋闸啊，即系做唔到攻势、啊，做到攻势做到去禁区咧，系唔系将个攻势完结喎？完结意思 完结个攻势 系啦， 系将个波俾翻人， 冇错， 系将个攻势交翻俾人， 佢将个波俾咗人先惨。如果一个踢出界，或者俾人俾前锋射出界冇所谓，咁你有时间扳头啊嘛，佢就唔知斩个波去边度啊，咁啊推个波推死咗俾人快反。 唔系，呢两个就好即系将个波唔知斩去边度， 系冇人俾到个波，冇人走个空位， 好啱多蒙特踢噶。 系啊。 系嘛？你自己走下上去，跟住送个波俾我助攻。 同埋最劲啊，都系话多蒙特成队压晒上去，后面得翻你三四个咁啊。 嗱，呢个要赞一赞多蒙特咧，佢个教练咧喺比赛即系第一场作客阿仙奴嘅比赛之前咧，佢曾经讲过叫球员要跑动多过阿仙奴。 诶、啊，结果拍多，拍多十 多 公里啊， 公里等于打多一个人， 打多个人， 正手打多个人。 唔系呢个系值得赞嘅，因为 系啊，呢、這个好好嘅。 对阿仙奴其实有几个弱点嘅，其实你真系你其实可以咁讲啦，阿仙奴嘅你其实而家嘅情况就系、是、你跑得多过阿仙奴，你辣多过阿仙奴，即系你扫低几件就开始怯噶啦，讲真，真系阿仙奴。 即系好似又系有队咁啦， 有队就唔好提啊，有队。 咩色有队？ 咩色嘅有队？ 系啊。 咁我哋而家不如 主场颜色有队。 我哋有我哋一队黄色嘅有队跳去一队蓝色嘅有队啊！我哋跳去车路士嗰场啊！ 我系去车路士呢一场咧，咁啊。 斌哥有冇睇啊？ 啊？ 有啊 有啦。有嘢讲啦，斌哥。 唔系凭感觉啦。 咁啊，有一球就真系学真系交学费啊！嗰球就。咁啊，赞坚信嗰球向后顶嗰下咧，咁啊，俾人嗰只脚啱啱就突咗出嚟，一 打荷包咯。 人哋有意识突出嚟，唔系啱啱嘅，有意识 系有意识咁突出嚟，咁啊入咗啦，跟住就咁啊。其实除咗呢一个之后，仲想话讲阿宾特拿喺呢一场嘅，咁其实睇咗好睇佢呢一场咧，其实都系好 hea 啊，感觉上，我真系唔知佢点样嘅，行企企啊，又唔系好似完逼咁样嘅，咁啊换咗阿。久违嘅朴主荣入嚟之后就唔同晒咁样就咁样咯。 嗱、即系嗱，我会咁睇，因为足球频道阿杰斯喺星期五节目嗰度咧就讲过宾特拿嘅问题，咁我就讲咗阿卡姆，我唔该晒先啦，就帮我读咗啲留言出嚟，咁我就话会喺今日嘅节目嗰度讲嘅。咁其实我个人对于宾特拿嘅感觉，唔好讲话啲新闻定点样，佢系一个唔善于走位嘅中锋。佢系需要精准传送嘅， 摆到佢个头度。 系啦，摆到佢个头，佢就做到嘢噶啦。咁我会感觉得，阿仙奴会分为发比时期同埋 后 发比时期。后发比时期嘅阿仙奴嘅中锋要点咧？阿仙奴一直揾紧一个走位灵活， 苏亚雷斯式噶嘛。 系啦，苏亚雷斯式嘅前锋，但系宾特拿咁啱就系发比式嘅前锋。即系我有准确嘅传送俾你哋， 企定喺度， 企定喺度唔走位嘅， 等我喂你。 頭先啊 ，Evening 講嗰個 point 就係啦，換咗朴柱明出嚟，因為朴柱明嘅走動多，所以條前線會生咗。但係賓特拿就做唔到呢樣嘢，唔係雲加唔想用佢做正選，係用佢做正選，但係冇人俾到呢啲傳送嘅。你話唔係喎？有奧斯爾有路斯基，點會冇啊？ 但你都要走到個空位出嚟先執到個直線落去。 冇錯啦，你要走到個空，你要幫隊友引到個空位出嚟啊嘛。同埋點解佢會失色過阿 Juru 咧？就係阿 Juru 彈波好啊嘛， 二 傳神啊。但係你見到賓特拿就好中意自己扣嗰個死扣爛扣，推前一推， 最尾甩埋， 推前一甩 又冇咗啦。 即係佢唔係一個細膩嘅前鋒，我亦都講得雲加亦都有少少責任啦。因為喺佢依然效力阿仙奴嘅時候， 改造 係啦，將佢變咗做右閘嘅時候， 右翼嘅 係啦，咁就有啲影響嘅，始終唔係右翼，唔好意思啊，右翼唔係右閘，咁就點都有啲影響嘅。咁同埋阿傑斯就講到點解你唔試下改造佢呢？喂， 改造唔到啊！ 我就算而家雲加去改造，你用到幾多年咧？今年完約啦，死都唔同你續㗎啦。而家仲放風埋一月就話自己想走添。咁我想問 下， 以一個讀經濟學嘅雲家嚟講，會唔會仲同你嘥依啲時間、嘥依啲資源同埋嘥咁多風險去同你做先？ 係一月就賣走佢，攞翻啲錢翻嚟。 賓特拿自己都講明啦，一月嘅時候我降薪，我走去邊度都好，我要走。係 啊， 都講到明啦。但係佢好笑喎，賓特拿，我覺得佢喺季初嘅時候就話 我 全程投入阿仙奴嘅， 踢咗場之後就打回原形。 咁係咪呢個時期啲阿仙奴前鋒總係反口覆舌嘅咧？即係一陣間我又想講一講 呢一期狗 狗啲説話越嚟越似個個啲走嗰啲前鋒， 即係永遠都唔走啊咁樣呢啲咧。 唔 係number one fans 啊嗰啲啊， 有資格講呢個説話嗰個叫朴柱榮， 係呢個犀利， 係嘛？即係你佢即係佢嬲係直嘅，喂！但你賓特拿，喂外借你又你出去又唔生性，你又要增肥又要車禍又要唔知乜鬼咁，一大堆嘢搞到人哋棄用你，跟住翻到嚟啦，好啦，俾你後備上下啦，你而家又講啲咁嘅嘢，喂！你真係雲家當初唔想用佢㗎，係借唔到阿釘巴巴嘅時候。先至夾硬佢都同阿水晶宮傾掂數啦， 最尾嗰一下 都話咗嗰啲咩 fitness plan 啊，嗰啲全部定好曬啦，薪金定好曬啦，係真係借唔到阿釘巴巴先繼續用你㗎咋？你估真係我哋好想留你啊？即係留咗你喺度，諗住俾啲鼓勵你， 即係其實 啊，你又踢你踢你融合唔到隊波唔緊要啊，你而家仲要講啲咁嘅嘢，咁你係咪抵俾球迷鬧一鬧先？即係嗱，講真， 佢用 對你我唔爭嘅，你話阿仙奴效落後咗唔少汗馬功勞，你走都 OK 嘅，因為我一早講過你係唔適合阿仙奴嘅體系踢嘅，但係你唔好。 哇！而家賓特拿而家係隊中第二神射手喎，知唔知？ 呢個踢喺度唔知幾 多四十五球， 哇！真係 明，真係明就係和仔六十四球。 咁我想問下，而家如果走咗賓特拿，係咪阿仙奴嘅好大嘅損失啊？即係 Peter 爸爸。 咁啊，梗唔係，因為你諗下排第六名嗰個叫做。迪亞比十九， 哇好嘢， 冇乜所謂啦。 唔係傷咗咁耐都仲未人追到佢紀錄， 講起大亞比啦，咁都要講翻啦。佢就話自己喺未來兩個禮拜 開始行得， 跑步 啊，唔係開始行得， 真係可以跑噶啦。 世紀好消息嚟㗎， 跑 得跑得啫，未掂到個波嘅，跑得 OK。 佢會唔會跑跑下又咬柴，跟住又拖翻三四個月噶？ 你排除咁樣嘅可能性， 唔排除真係唔排除。去到季尾嘅時候，喺酋長行圈嗰場咪出嚟咯。 以前嗰只馬叫做好跑得都好叻嘅。 係啦， 最尾個 啊，講起啲傷勢都要 follow 阿張伯倫嘅。張伯倫就今日有消息就話，12月中。先至開始會重上復甦嘅軌道，咁講真唔係 12月中 嗱，咁我預計啦，一月中或者一月尾先會出到啦，咁呢個都好正常嘅恢復嘅時間啦。咁另外阿 Pody 就話12月頭啦，咁大阿比就算啦，當冇呢個人啦 ，OK， 扮口才二啦， 佢會 keep 住呢個19球嘅記錄噶， 一個文員入咗19球都好勁嘅， 冇錯。 過咗咁耐都仲未人過到係紀錄 喎。未啊。但我相信藍絲都應該好快㗎啦。 藍絲而家排第五名。 係啊，藍絲好快排到佢㗎啦。 22球。 係咯，咁就頭先車路士嗰場，大家做咩補充啊？ 冇。 都冇補充啊？咁快冇補充？唔係啊，我有啲 嘢。嗰場我有少少補充啊。 究竟係讚堅信的錯啊，定係乜嘢人的錯先？ 讚堅信冇錯。 即係你覺得讚堅信冇錯？ 冇錯。唔係 點啊？ 唔係讚堅信， 喂， 唔係讚堅信個頭有錯，佢成日彈。 佢可能唯一就係佢嗰個。意識上係冇錯嘅，但係佢頂嗰下嗰個力度就可能有錯啦。 同埋你偉孫啊嗰、那個，我唔因為冇收音聽唔到 個手勢啊。 如果就咁憑手勢，我真係真係買大細咁咯。 手勢咧係被指示錯誤，係 啦， 可能 指示錯誤， 但佢又頂得實在太衰。 睇翻阿精華咧係。首先叫佢唔好俾，即係叫讚堅信唔好俾韋舒亞嘅，即係叫韋舒亞 唔好俾我，唔好俾我， 唔好俾我，唔好俾我，跟住就指去發俾安斯基啦，跟住就俾人打荷包。 咁我想問下大家，覺得發俾安斯基喺呢方面嘅責任會唔會比較大？因為身為一個龍門最尾嘅指揮同埋指示，其實佢應該出聲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嗰陣有兩個人包波嘅，韋舒亞同埋讚堅信包波，其實個龍門唔使出嘅，我覺得就係、是，即係除非你係單刀嗰陣先要出嘅啫。係 啦，有兩個手位喺度嘅時候，其實佢又需唔需要出咧？ 佢又唔使，因為你如果出咗就 甚至乎，如果佢出嘅原因係咪聽嗰兩條僆仔點咧？ 唔係，可能驚。 即係你身為一個門將後防線嘅統領， 其實應該佢點翻人。 係應該佢點翻人㗎嘛？但如果佢呢個時間出嚟，係佢自己想出嚟啊，定係佢俾嗰兩條僆仔點咧？ 可能佢出嚟就可能太大喎，事太嚴重先要出嚟。 三，我覺得三個人都有錯。你是哪一個肯即係決斷啲一嘢帶走咗個波，或者點樣 勾走咗個波？你輸個球又好，都唔 緊要。你唔使孭飛咯，你一腳係其實。 係咯，同藍絲個 case 一樣咯，交學費咯。 係啊，呢球。 但係呢 個學費係重啦，呢球。 呢個學費令到雲家有得回本咯，因為聯賽杯嗰班人可以借翻出去賺錢啊嘛。 O K， 即系唯一系 我嚟练新兵嘅呢啲联赛波，我嚟练啲兵仔嘅，你行到几远就几远嘅呢啲就。 唔系讲真，对车仔嚟讲，其实 都系输噶啦。大哥，人哋咩后备？你啲咩后备啊？ 人哋马达后备啊。 系。唔系咁啊，不过又讲翻马达，我又想翻。 马达啦，呢度好啦，唔系呢度啊。 今朝早我睇一睇马达嘅情况咧，其实。都幾辛苦啊！佢同卡蘇娜兩個，即係我覺得卡蘇娜下場翻到嚟對修咸頓咧，有機會跌鍋啊！真係，因為今朝早佢兩個撲波撲得好犀利啊！ 國際賽， 國際賽係啊， 禮拜頭啊嘛，仲有。 好，第一節完之前，咁我就想補充一啲資料嘅，就關於國際賽啦，咁啲上陣時間之類嘅嘢都補充俾大家啦。咁啊，魯斯基就休息，薩斯尼休息，梅迪薩卡休息，全部流感。 唉， 奥斯尔踢咗30分钟，不过阿路维就话下场对英格兰优战。 嗯，因为 OK 有得唞好啊。 系啦，华美伦90分钟踢足 ，Giroud 70分钟，高斯哲尼90分钟都踢，冇其余90分钟。 唔系踢唔晒，踢咗90分钟，91分钟踢唔到。 另外嗰180分钟未必冇可能踢到。 但系其仲有冇机会？其后唔知几多分钟都可能踢唔到。 系冇错， 最后 唔系应该会有270分钟嘅国际赛冇得踢，应该咁讲。OK， 沙格兰休息，韦舒亚70分钟，杰比斯冇踢，蒙利尔冇踢，卡苏拿今朝踢咗60分钟，蓝斯感冒冇踢，芬特拿60分钟。 喂，數下數下，好多人病咗感冒喎。 基本上可以組織七人隊咗去踢波咁滯啊！ 陰公陰公。 你睇嗱， 小人小型場。 蒙利爾搭沙格拿後備。 係嘛？呢好似係德國型流感嚟。 高斯哲尼龍門，唔係薩斯尼龍門兩個，嗱已經佔咗三個啦。跟住梅迪薩卡打中鋒。 喺前面， 後面就藍絲後上。 係啊，藍絲魯斯基中場夠曬，七人才。OK， 咁第一節就講到依度，第二節翻嚟就講繼續嘅地獄賽程係嘛？ 睇下， 好，又休息先。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得得得多 Veg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